Hello, hello， 翻嚟第四节啦， 翻嚟啦， 系啦，第十集嘅第四节啦嘅历史启示录，又继续个永烧啊 ，L 八， 系啦，喂，啱啱复翻啲我哋出问题先啊 ，check 碗嘅问题睇下先，做佢老婆就饱到拗屋肚系嘛？点睇啊 ，L 八？ 嗱，好老实咧，咁佢两双枪合啊嘛， 系啊， 咁佢即系金枪不倒嘅机会都几大啦， 系啊， 系啦，咁其实我觉得咧，系咪头先有个四脚女咧，又可以有、即系有两个阴道同佢两支枪咁啊，啱好一拉不得咯， 即系 可以配翻噶嘛， 即系起个孖系嘛，两个都 同时间起孖， 可能角度唔同嘅，但系咧唔好意思啦，因为呢位先生咧同埋呢位女士咧，女士系大概呢位先生咧21年嘅。 哦、即可能年龄之间去唔到嗰度啦， 系啦，即系大家交汇唔到啦。如果唔可能他們，佢哋真系有机会结识嘅话咧，都可能系大家同一个劇团入边表演啊、一个技能数表演咧、都可能会互相会认识噶、啊。好啦，咁继续噶咯。 好。 咁啦，我哋去一去33A 嗱，呢一个咧个名点读啊？阿 Bit 啊嘛 ，Pins 咯，我净系见到 Pins 系嘛？咁其实系两姊妹嚟嘅，双胞胎嚟嘅。 有咩有咩问题咧？佢哋 嗱呢个咧问题就系咧，如果以而家咧我哋科学上或者医学上面嘅解释咧，就是、叫做小头侏儒症嘅患者。 哦，系咪咦，好似我哋近来咧都有只病菌啊，可以令到人有小头症嘅。 系啊，系啊，类可能都系类似啩，不过咧，我谂就唔系咁即系 唔关嗰样事啦。 唔系嗰样嘢，以外边可能呢啲同遗传有关啦、好啦，去埋33B 啊，系啦，呢个就近写啦。嗱，点解要讲佢哋两位咧？就因为佢哋曾经试过咧，好去埋 C 啊，33C。好嗱，佢哋两个曾经试过去做主角嘅，即系做戏啦，唔好话做主角啦。咁佢哋喺1932年咧就演出过一个惊栗片，叫做真系叫 K 型人，套戏个名叫 K 型人。系啦，咁就做咗演出嘅，但因为以前呢套戏咧，可能都系同佢哋呢啲 K 型人嘅主题有关啦，所以咧就佢哋两个获得咗呢个演出嘅机会啦。就系咁啦。好，我哋去埋33D 啊，讲另一个啊。系啦，嗱、这、呢个咧就好得意嘅，呢、这个咧其实呢、这个佢就唔系一个好著名嘅表演者，佢就曾经试过咧喺满洲国嗰度咧就出现嘅啫，嘅农民嚟嘅，咁佢嗰阵时都有去出去出外有做呢个表演嘅，当然喺国内啦，咁同埋佢又唔系话好大名气嘅，咁就一个苏联嘅商人咧就发现咗佢之后咧就。帮佢影咗啲执相，咁喺后边咧就生咗呢个14寸长嘅尖角， 呢个应该系头骨嘅异变啦， 系啦，应该呢个就独角老人阿王啦，后来咧就不知所踪嘅，系啦，就之后就变嘅，系啦，好好翻翻嚟啊，好翻翻嚟系啦，好啦，我哋讲一讲咯，咁后来咧嗱，老实讲。以現代頭先我哋好多嘅畸形人啦，好多都係啲病變，或者係啲突變咁樣嘅一個病症。嗱，仲有啲乜嘢會俾人哋咧去做表演咧？頭先又講紋身嗰啲女人啦，紋身嘅人啦，成人組啦，白化病人都會嘅。 白化病其實嗱。某啲角度嚟讲，因为我就搞少艺术嘅啦，其实咧我觉得啦，某一啲嘅影像或者系某一啲嘅部位，如果你白化咗咧，系有佢嘅美态嘅。白发魔女就系其中一个电影嘅角色咧，系白化咗而有佢嘅美态喺度。 系咪人哋有啲叫植入式广告啊？ OK， 嗱，白化病人咧就其实有得去治疗嘅。 好， 只要食敏迪就得噶啦，系敏迪就帮到你啊。 系，我哋之后会再讲解一下嘅。 O、okay, K， 好啦，嗱，咁点解咧？讲翻啦，点解而家冇咁即系叫做唔兴呢一个畸形素咧？嗱，其实有好多嘅原因嘅，因为真系没落咗嘅。咁嗱，头先我提到啦，好多都系啲病人或者一啲身体残障嘅人。咁以而家嘅世界嘅角度嚟睇咧，其实你将个缺陷再拎出嚟俾人睇嘅时候咧， 伤口上撒盐 系啦，冇错啦。 同埋人权方面咧，就一定唔容许嘅。现今嘅价值观嚟讲， 系啦， 系啦，冇错啦。所以去到大概30年代、40年代咧，就基于以下几个原因咧，就开始会即系开始消失 啦。 嗱，去34啊，三十四， 就算 嗱嗱呢个 嗱呢个好出名啦，呢、這个大家都知边个嚟。 系啦，呢、這个希摩啦，希特拉啦。咁其实20世纪初咧就开始兴一种叫做优生运动，系啦， 优生学嘅 优生学嘅运动 出嚟 嘅，系啦。咁劣生嘅人咧会影响到咧种族嘅优越性啊，所以佢哋咧就应该咧即系咁讲啦，佢哋嘅政策啦，就要将佢哋咧喺特定嘅收容所度隔离，就唔可以喺公众场所抛头露面。嗱，大家唔好以为净系希特拉会搞优生学，其实当日咧优生学呢一种嘅话题或者呢一种嘅研究咧喺世界各地都有嘅。 嗯， 系啦，希望培养啲更加优良嘅种族出嚟咧，嚟传承自己嘅国家嘅子民嘅。 嗯， 系啦，所以咧嗰段时间就觉得，喂，你有呢啲病征咁、啊。 就是对国家的不好的东 西。是对我们的民族就有少少污点，跟住就希望处理了他们、就不会对即不会说杀了你们，即是杀了那些人的，只不过是可能是将他们集中在一起住。 限制他的生活啦。 限制他的自由啦，这样的。好啦，去埋35啦。嗱，亦系呢医学昌明啦，开始呢 X 射线 X 光呢就开始发现咗呢一个用途啦，咁、就推动咗咧 K 型人嘅生理学嘅发展啊。点样 K 型生理学发展咧？譬如话你三只脚或者你四只脚嘅话咧，系透过 X 光就见到你个骨头或者见到你嘅生理构造，可能系帮助医好你咯，而唔系拎你去俾人睇咯。系啊，咁啊，人哋开始咧由猎奇嘅态度咧，喂睇下先。就转变咗为呢、這个即系纯粹系医学嘅角度想做，或者话 造福人群啦， 做科学研究啦， 系咯，造福人群啦， 将佢哋纳入咗为呢、這、一个可能系一种病症咁样去研究啦，咁、就唔算话好猎奇咁样啦，好啊，好啊，推我翻翻嚟先啊。系啦，好啦，咁好多咧，佢哋以前咧嗰啲人觉得有 K 型人咧就系、是、一啲叫做神赐俾佢嘅，又或者系一啲叫做异能嚟嘅，一啲天生嘅异能嚟嘅，吓咁。但系当然啦，医学不停咁进步嘅时候咧，咁开始啲人明白呢一种异变其实系疾病嘅一种咯。即系咩疾病咧？譬如话白化症，咁就好明显啦，系啦。又或者调翻转头，有啲譬如有啲病症，其实系一个病人嚟嘅、而唔系值得有乜嘢话去歧视佢咁稀奇嘅事情咯。 系要医咯，其实就即系 系啦。咁我哋呢一个启示嘅部分咧，我哋继续讲落去啦。 好， 咁咧，好啦，咁到而家呢个时代啦，对于一啲 K 型嘅人咧，其实喺个社会度都仲会有偏见嘅，即系我觉得。 唔系唔使大家唔使话觉唔觉得啦、就算你睇下美国嘅种族政策啊， 系啦， 其实你唔好话 K 型啦，你系唔同肤色已经对待都唔同啦， 系啦，冇错啦，所以而家呢个世代入边咧，我觉得嗱，头先啱啱第一节尾嘅时候，我哋讲过一个好特殊嘅例子，我都好出嚟讲下嘅，就系、是、有啲街边嘅乞丐喺国内嘅，其实佢哋唔系天生 K 型。 其实系当然系一啲遇到啲恐怖嘅嘢啦， 系啦系啦，可能系俾人去虐待佢啦，或者系搞到佢可能冇手冇脚啊成嘅。 系啊， 咁其实 呢啲都市传说成日听，但系你知系真嘅。 呢啲唔系都市传说，呢啲系已经肯定咗系一啲事实。 系咪即系成日会传？ 传系啦，冇错，成日会传系啦，系啦。咁但系呢一种嘅状况咧，就系、是、令人哋好痛心嘅之余咧，就系、是、佢系收买咗人嘅同情心。 系啦。 系啦，嗱，我最想讲咧就系今日我想带到一个话题就系善同恶个我哋点样去厘定啊？嗱，好似以前嗰啲K 型人，佢哋表现，佢哋赚到钱嘅，咁我想问啦，如果佢系天生有啲 K 型，而佢可以赚到钱养活到佢或者佢阿家人，咁呢种 K 型系好定唔好咧？ 嗱，如果你问我咧、我纯粹以自己嘅方法、或者自己的角度出嚟、当年。是冇呢个医佢嘅技术嘅，亦都佢改变唔到自己身体嘅话咧、但系佢可以令到有一啲途径令到佢快乐咧，我觉得咁样做咧不失为过。你好过就系话我又 K 型，我又生活唔到、我又唔开心，咁点咧？系咪先？如果你话有一个途径话系令到佢 即係嗰個即係個有生之年啊，都可以快樂啲咁過嘅話，咁其實已經係上天一種憐憫，我覺得就 好啦。俾錢去睇呢一個人嘅人，嗰、那個錢係善定惡啊？ 我只係咁講啦。當年如果你話以今日嘅個尺度嚟講咧，就當然一定係不能取嘅。但係你話如果你話以當年嗰個思維嚟講咧，一定就係普遍嘅狀況啦。係咪先？嗱，好老實，你問我當年咩？當年好多戰役啊，打仗啊嗰啲咁嗰啲嘅情況，咁就梗係地獄式嘅嘅一啲。咩啦，唔好嘅情况啦。咁你但係你话嗰陣时係咁㗎喇喎。係咪先，佢亦都冇辦法改变。 即係 Abba 想讲嘅就同个现实嘅生活系息息相关啦。 应该系需要你要諗埋呢一个 factor 囉。即係一个元素囉。 好啦。咁而家我哋喺国内见到啲乞衣啦，即係冇手冇脚啊剩嗰啲啦。咁我哋怜悯佢。摆低钱咩？呢种系善恶 嘅。而家其实系唔应该嘅啦。你应该要去举报佢幕后嗰啲人。即系你要断绝佢嘅痛苦咧，唔系嗰一刻嘅。唔系嗰一刻啊，即系因为而家我哋就有咁嘅思维咯。你当年系冇噶嘛？你一百年前你冇呢个思维噶嘛？其实 系冇错。所以咧，我成日喺度谂咧，就系、对于呢一种即系身体有障碍啊、残障嘅人咧，其实有时你当然去识你喺街度见到，你得到一个适当嘅帮助固然之啦。但好多时咧，我见到好多嘅有身体残障或者系有少少畸形嘅人咧，佢哋自己自理得好好嘅。系咁，如果你调翻转头咧，你有两种状况极端咧，就对佢哋唔系咁好嘅。一种咧就系完全唔理佢哋。系啦，一种咧就系调翻转头好殷勤，即系殷勤到地步就帮我做晒所有嘢，系啦。但系调翻转头咧，如果我觉得呢个态度系可以行埋去身边，需唔需要帮助下你咧？咁样咧，佢话唔需要啦，咁就 OK 啦，咁样嘅。因为如果你个态度有时处理得唔好咧，都系一种唔系咁好嘅状况。 佢会觉得佢个心里面唔舒服啦，觉得你系特别咁样对待佢啦，即系你话太殷勤，其实我都觉得系有问题嘅，因为我嗰阵时我读书嘅时候咧，我都系班上面系有一啲同学咧同班嘅，就系身体有啲唔妥嘅，咁即系坐轮椅啦，咁但系你我哋都好会当佢正常人咁咯，系啦，即系平时冇乜嘢嘅时候咧，你唔会话特别去照顾佢咯，系真系佢你发觉佢譬如扑咗喺度啦，咁正常一个人扑咗喺度，可能你都会扶佢啦，唔好话坐轮椅啦，系咪先？系啦，我觉得就咁样咯。 系啊，所以咧，我哋同我哋身边嘅人相处，又或者喺我哋个即系生活嘅时候咧，可能每一种啱同唔啱或者应唔应该做嘅态度咧，我谂我哋都要谂一谂。而唔系即个冲动去做咯，吓系啦，好啦，嗱，以上所有嘅原因咧，都系头先我哋所讲啦，咁畸形苏咧没落咧，就因为冇晒神秘感啦，系咪？咁其实而家咧，我哋所讲咧，好多嘅我哋叫做咩名？个好多嘅病征咧，其实都可以医治到嘅。咁其实好多唔同嘅，好似我哋之前有朋友啦，有唔同嘅，好似嗰啲白化症，又或者系嗰个叫做系咪叫牛皮癣啦，或者银屑症咧？其实呢啲都系一啲自体嘅免疫系统 嘅毛病啦， 嘅毛病嚟嘅啫。其实唔系好难去处理嘅。咁我唔喺度再成日讲话敏迪啦，我只不过咧，我想讲就话，其实好多以现代嘅生活嘅医学嚟讲咧，其实好多都已经医治到或者帮助到呢啲人噶啦。咁样 就算你医唔到都好啦，佢有好多配套嘅一啲设施啦，同埋一啲嘅发明啦，系啦，都已经可以帮助到佢哋好比较好地咁样生活啦。 系啦，好似头先咧，我都讲咧，有个冇四肢嗰个男人咧 ，Abba 都讲得好好啊。呢个系有个现实生活当中咧，有个男士系澳洲人嚟嘅，都能够可以生活得好好，去感染人系啊。呢一种我又觉得系一种好好嘅人性嘅光辉啦。可能调翻转头。之前讲个美丽嗰个大脚好大只脚嗰个女人啦，可能喺现今嘅生活当中又唔系话咁难去医治佢嘅。虽然我哋生活在呢个时代，我觉得系好幸福。 是相对来讲是幸福过以前的，其实就 是啊是啊是啊，可能有胡须那个女士呢，咁可能有少少问题，可能好快又处理到咁样㗎啦，喂，个时间又差唔多喎，喂， 是 啊，今日呢其实我哋都讲得好快，我觉得讲得好急啊，变咗呢就下次呢我会再讲慢啲㗎啦。嗱，有个消息想同大家宣布呢，就係、是、阿荣少呢可能即係喺不久嘅将来呢就会暂时完结咗呢个历史启示录嘅。咁、因为真係好。 我使唔使喊呢 嘢。咁唔需要。咁但係最紧要呢就係、是、多谢大家嘅支持啦，咁我可能会做多一段时间呢就会暂时结束一段，即系同大家分别一分离一段时间先啦，系啦，咁可能迟啲会再做翻呢个节目嘅，不过冇咁快，咁啊即系预告俾大家听嘅啫，系啦，咁啊下个礼拜咧同样时候咧都有我哋嘅历史启示录有另外一个话题会同大家讲噶啦，我希望啊毛头你快啲，毛头柴你快啲翻嚟啊，系啊，去咗北京嗰度好冻啊而家，系啦，好，今集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同大家见面， 好，拜拜。